玩具们的信。玩具店里，铅笔猴翻跟头，一连翻了好几个，翻出玩具店到外面玩去。过了一会儿，铅笔猴急急忙忙跑回来，告诉绒布熊猫： 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我听见街上大喇叭在说，山上的竹子枯死了，熊猫们没有竹子吃，都饿着肚子呢。 绒布熊猫一听就哭了，眼泪哗啦啦，把他的绒布身子都打湿了。电动发声娃娃看绒布熊猫哭得那么伤心，也忍不住了，呀呀呀，哭了起来。他们这么一哭，玩具柜里的玩具们都慌了，赶紧围了过来，问： 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 小跳舞人怪绒布熊猫： 你是个玩具呀，又不是真的熊猫，压根儿不吃竹子，急什么呀？ 绒布熊猫说： 山上的熊猫多可怜呀，咱们得想个法子救救他们。 大伙儿一想，对呀，山上的熊猫没竹子吃，饿着肚子，多可怜，是该救救他们。 可是我们能干些什么呢？ 对了，小泥鳅是存钱罐呀，叫他拿些钱出来给山上的熊猫寄去。 小泥鳅皱着眉毛，把自己的大肚子拍得咚咚响。他说： 要是有哪个小朋友把我买了去，往我的大肚子里放一些硬币，我就有钱了。可是现在我的大肚子空空的，啥也没有呢。 大伙听小泥鳅这么一说，都泄气了。 汪汪！ 气动发声小狗叫了两声，摇摇尾巴跑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叼着一枚硬币回来。 嘿，这不是钱吗？ 哈，咱们有钱了，快寄给山上的熊猫。大伙正高兴呢，绒布熊猫问了一声： 小狗，这枚硬币是哪儿来的？ 小狗说：是营业员阿姨掉在角落里的。大伙一听生气了，一起叫起来： 真不害臊，人家丢的钱怎么能拿，还不快还给营业员阿姨， 怎么救熊猫呢？ 玩具们都想不出办法来。铅笔猴翻了个跟头，想出个主意来了。他说： 咱们还是写封信给小朋友们，请他们想想办法吧。 大伙同意了，这封信就请啄米小鸡来写。啄米小鸡上紧发条，用尖嘴在一张白纸上啄呀啄的，嘚嘚嘚嘚嘚嘚，一会儿就啄出一封信来了，让铅笔猴拿了塞到油桶的阔嘴里去。小朋友们很快收到了这封信，可是信上写的字谁也不认得。还好有一位作家伯伯研究过玩具的文字，就把这封信翻译出来。信是这样写的： 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很想救救山上的熊猫，可是我们什么也干不了，只好请你们想个办法，祝你们快乐， 玩具店的玩具们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